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此刻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几则科学界的进展。其实呢，每天晚上这个时段小段都会和各位一起聊一聊科学界在这一天，在面对全人类智慧的集合的高点当中，我们又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来，首先来关注这样的几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情呢，说一说那些在水星上的中国人的名字。水星离我们很远，为什么在上面还会有中国人的名字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报道。 近日，水星将迎来今年第三次冬大距。作为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在太阳系八大行星中个头最小。到目前为止，人类在水星上已命名了近500个地貌，其中20多个来自中国。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水星和其他类地行星一样，拥有硅酸盐壳幔和金属核，但它在内部结构上皮薄馅大，具有巨大铁核，表面成分富含硫、碳、贫铁。探测水星有助于帮助科学家认识太阳系的起源、行星的形成演化以及星球宜居性等问题。为了便于科研和制图，科学家还会为各种特征地貌取上朗朗上口的名字。为了保证充足的名称来源，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为不同行星和卫星建立了独立的命名系统。比如同为撞击坑，在水星上主要以已故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名字命名。王科超说，迄今为止以中国人名命名的水星撞击坑有21个，这些名字中有李白、杜甫等古代名人，也有鲁迅、齐白石等现代名家。王科超说，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逐步增强，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科学家将目光投向这颗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为人类探索水星奥秘贡献中国力量，让更多来自中华文明的名字镌刻在水星上。 说说水星，离太阳最近的太阳系的一颗行星。水星呢，体积非常的小，当然呢，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人类在探索它的过程当中呢，一开始啊，都不太敢去。为什么不敢去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离太阳近，那就比较热呀。第二个原因呢，是水星体积小，它的引力呢，也就比较小。我们来去探测一些行星的时候，其实如果探测器飞得太快的话，很有可能这颗行星的引力就抓不住它。比如说像我们要去向月球发射一颗环月的卫星，前提条件呢是这颗卫星能够飞到月球的旁边，并且呢降速以后进入月球的轨道才可以。比如说我们向月球发射一颗航天器，这个航天器呢可以带一些反推火箭带一些燃料而且呢从地球抵达月球的这个路程呢也不是很长，这个速度呢也很好控制。但是如果要从地球到水星的话，那这个距离会很长，而且呢在整个飞行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需要不断的加速，那么这个飞行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带太多的燃料。所以呢科学家们过去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让航天器在水星附近减速，能够进入它的轨道呢？要不然你飞那么快就从水星旁边一下就越过去了，怎么办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日本和欧洲呢所合作的一颗叫做比皮科伦坡的水星探测器呢就已经启程了。科学家们呢是想到了一个这样的办法。我们知道有一种飞行的方法叫引力弹弓。本身这个航天器呢带有很少的燃料，我们借用呢行星的引力可以改变这个航天器的飞行的方向，可以改变它的速度等等。那么比皮科伦坡呢也正在前往水星的路上，预计是2025年抵达。当然它整个飞行的过程中采用的也是引力弹弓的方式，通过呢途经的金星等等这些行星来给它改变方向，来给它加速或者减速，最终呢让它以一个适合的速度来进入水星的轨道。人类呢也即将用自己的航天器对水星进行探测。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我们聊一聊有关全球变暖、浮冰融化给北极熊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和各位一起听一下这则报道。 全球变暖导致北冰洋浮冰融化，北极熊栖息地减少。挪威一项研究显示，越来越多北极熊为繁衍下去，不得不近亲繁殖，进一步加剧灭绝风险。挪威生物经济研究所联合挪威极地研究所等机构，对1995年至2016年间生活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四个地区的622头北极熊展开基因检测，发现它们的基因多样性减少 3% 至 10%。其中在浮冰减少最严重地区，北极熊基因多样性减少的最厉害。同时不同地区的北极熊基因差异越来越明显，基因分化程度增加近两倍。研究人员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浮冰融化造成北极熊栖息地四分五裂，更多熊无法出远门，不得不近亲繁殖。虽然眼下北极熊近亲繁殖程度不高，但随着北极熊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近亲繁殖现象今后可能加剧，进而出现近亲交配衰退及后代减少、弱小或不育，从而提升灭绝风险。这项研究还显示，由于浮冰越来越少，北极熊难以捕食海豹，不得不改变饮食习惯，改吃鸟或鸟蛋，甚至自相残杀。北极熊是世界濒危物种。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数据显示，全球现存 2.2 万至 3.1 万头北极熊。去年一项研究认为，浮冰融化导致北极熊难以觅食，部分种群可能在2100年前灭绝。 哎呀，听见这个消息还真的挺让人心里难受的啊！因为全球变暖的影响呢，导致北极熊不得不采用近亲交配的方式，来繁衍后代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浮冰减少了。本来呢，北极熊的一天的这个行程啊，实际上是可以达到百公里的，但是现在没有冰啊，北极熊也就没有办法进行长距离的跨洋的游泳了，进而呢，导致它的生活习惯乃至遗传基因都改变。那么不知道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人类啊，我们的调整再不进行更加有力的转变，比如说遏制全球变暖，减少海洋的升温，那么进而呢，导致说这些物种呢，可以在一定的自然的条件之下呢，生活下去，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北极熊呢还有的救。但是依据科学家们目前的推测，也许在2100年，这没多少年了呀，以后北极熊可就彻底是看不到了。这两年呢，这两天啊，全球的很多媒体呢都在关注911啊。2001年9月11号，美国发生了著名的911事件。时隔20年之后呢，911再次被大家提起。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来关注911，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呢，是911当天所发生的大楼的坍塌所涌出来的粉尘，到现在为止还在影响着数十万人。 2001年9月11日，位于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塌，近3000人丧生。20年过去，当年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消防员、建筑工人、志愿者以及附近居民中多达10余万人，至今仍因吸入有毒粉尘等原因承受病痛。双子塔倒塌后，燃烧中的废墟充斥着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物质，包括铅、水银、石棉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有毒烟尘等。大量应急人员和志愿者第一时间在废墟上参与施救，寻找遇难者遗体，后期又有大量建筑工人清理废墟。数据显示，目前共有 2.4 万名曾经暴露在双子塔废墟烟尘中的人患上癌症，患癌率大致与普通民众相当。但医学专家担心，随着年事渐长，曾吸入双子塔粉尘的人群患上恶疾的比例可能会上升。石棉是一种致癌物质，如果曾经接触暴露在高水平石棉环境下，即便已经过去40年，也可能因此患上癌症。 911过去了20年，哎呀，其实关于这场灾难的印象大家还是非常深刻的，希望这样的悲剧日后不要再重演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说一说音乐。其实音乐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体现之一。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这个事儿是巴西的一支管弦乐队用 PVC 管制作呢乐器。首先呢，是大幅削减了成本，第二呢，是做出来的音乐其实多少还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巴西一支管弦乐队用 PVC 管制作小提琴等乐器，大幅削减成本，令更多熊孩子拥有乐器。据报道， 这个主意来自乐队所属的慈善机构火车头项目。该项目为巴西圣保罗州城市圣安德烈的数十名贫困孩子提供免费音乐教育。为乐队制作乐器的工匠表示，用 TVC 管做小提琴或大提琴工序繁复，非常费时间。全过程涉及裁剪材料、加热 PVC 管定型和修整乐器等42个步骤。不过 PVC 管材料成本低廉，据悉 PVC 管在建筑和液压设备制造等领域应用广泛。火车头项目所用 PVC 管为巴西化学公司捐赠。 我们刚才和大家听了这样一个新闻，很有趣。通过呢 PVC， 也就是大家经常在家庭装修当中呢所使用的这些水管啊，用这个材料来去做乐器。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我就买过 PVC 做的乐器，其实听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了这样一则新闻。无论说是从慈善的角度来讲，还是从创新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乐器呢在过去这上百年的时间中，总是在尝试不断新的材料运用在乐器中，进而呢也是产生了更加丰富的音色。其中呢给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一些电声乐器。现在各位呢在流行音乐当中听到很多的这些电声吉他，其实这都是技术的进步、材料的进步所带来的一种新的声音。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各位分享了几则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就和各位听众朋友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中秋节呢马上就来了，今天我们说的这件事呢是月饼，而且呢是好心办了坏事的让人拉肚子的月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当人们了解了糖和人体健康的关系之后，代糖产品的火热似乎就成了必然的趋势。但是与人类使用糖的历史相比较，代糖显然只是个新生事物，所谓的健康可能也许没有那么健康。近日某平台给他们的部分创作者寄送了月饼，但食用月饼之后许多人出现了拉肚子、胀气等症状。该平台在致歉信中表示，造成本次事件的元凶可能是月饼中的麦芽糖醇。正所谓肠胃不懂代糖甜，糖醇甜蜜有风险。麦芽糖醇是什么？为何会导致腹泻？无糖产品对人体还有哪些影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肠胃不懂代糖甜。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马上呢就要到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最近呢想必很多朋友啊都纷纷的送出了月饼或者收到了月饼。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和月饼有关系。几天之前，一条知乎月饼吃后拉肚子的消息上了热搜，原因是什么呢？是著名的知识分享网站知乎给他们的创作者啊寄送了月饼，但是部分的知乎大 V 在食用了月饼之后出现了拉肚子、胀气等症状。后来啊该平台发布了致歉信，并在其中表示，造成这次事件元凶的是月饼中的麦芽糖醇。什么是麦芽糖醇？为什么会让人拉肚子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的博士后田维娜。田博士晚上好。 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知乎这个平台您肯定也听过，而且呢现在很多平台都很流行啊。说过各种各样的节，比如说呢端午节给他的这个用户们啊，尤其是内容创作者们来送个粽子呀啊，这个中秋节呢就要送月饼。但是大家怎么都没想到，作为知识分享平台送出的月饼竟然让这些知识大 V 们拉了肚子。当然呢其中啊也有一些这个刨根问底的知识大 V 啊，还针对这个事情呢做了一些调查和分析。比如呢有一个博主啊，他就测算啊，就是根据相关月饼包装当中的配料表测算，一块呢75克的桂花月饼，其中的麦芽糖醇的含量竟然高达50%。他说呢这是远超正常人体的耐受量了。所以呢拉肚子啊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那田博士，什么是麦芽糖醇呢？ 这个哈，讲到麦芽糖醇，其实有几个名字挺像的东西，我给大家说说哈。木糖醇大家肯定都听过吧？ 对， 我们一开始听木糖醇是听的是什么呀？是我们的口香糖，是不是？ 嗯。 你如果吃过木糖醇的口香糖，你会觉得呀，这个口香糖，哎，还是挺甜的嘛？为什么它就能保护牙齿呢？ 嗯， 其实糖醇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一种代糖。 哦， 糖醇它虽然有一些糖醇，像我们木糖醇、我们的麦芽糖醇，还有我们现在在餐厅里哈、啊，很多说是给可以给这个糖尿病病人食用的这种赤藓糖醇。 嗯 啊，它虽然保留了这个甜味儿，但是它在化学结构式上和我们的糖有区别。 嗯， 我们学化学老师经常给我们反复说一句话，叫做结构决定功能。 对。 啊，它这个结构啊，分子结构不一样，导致它功能不一样。它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些糖醇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它不产生热量，或者产生的热量比我们的这个蔗糖啊等等的一些，或者果糖等等一些单糖双糖，它产生的能量低很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第二好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木糖醇。那我们知道吃甜的，我们通常意义上觉得，哎，吃甜的是不是要坏牙齿呀？比如说小朋友，我们就说，哎，不要吃那么多甜食，以免你的牙齿长蛀牙。但是木糖醇它和糖不一样，它是糖的这样一些变体，是我们的蔗糖、果糖等等的一些分子结构上的变体，它不会产生龋齿，不会产生蛀牙。 嗯， 这是它的第二个好处。 嗯， 那糖醇的第三个好处就是说，它会使得我们的这个胰岛素啊，分泌胰岛，整个这个血糖的控制，整个的这个过程会好一些。 哦， 所以你会在一些餐厅里，它那个菜，它就那个菜谱上会写，哎，括号适合糖尿病病人食用。比如说我们平时爱吃的一些甜的一些菜，像我们的这个宫保鸡丁。宫保虾条，我们的这个鱼香肉丝，这样一些什么酸甜辣口的哈，那又想给这个客人更好的这个感官的感受的话，哎，那我们就肯定是不会去用蔗糖了，那我们就会用糖醇，这是糖醇的最大的三点好处。它既保持了甜味，它还有这个防龋齿啊，热量低啊，然后不会过多的影响我们的血糖的作用，这三点好处。但是糖醇也有问题。 嗯，对，就是我要问的，就糖醇为什么加在月饼里面，大家吃了会拉肚子？而且呢，其实 对， 说是这个就是刚才提到50%嘛，就基本上是不到40克。啊，就能够让人拉肚子，而且说这个远远超出了人体的耐受能力。它让我们拉肚子的原因是什么？ 是这样的啊，就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们，绝大多数北方人啊，比如说我吧，有时候到了这个冬天，如果你这个喝水比较少，运动比较少，你的这个膳食纤维摄入又不足的这个情况下哈，因为在北方以前些年的话，这个蔬菜供应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啊，你膳食纤维肯定摄入不足，你就会有这个习惯性的便秘。那便秘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儿，你很难受的，然后你去医院呢，医生就会给你开一个药叫开塞露。这个就是治疗便秘很普遍的一个药了啊。那这个开塞露呢，它的这个原理哈、啊，就是用糖醇这个原理，它主要是这个甘露糖醇和山梨糖醇。 田博士，你的意思开塞露是甜的是吗？ 应该是的，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甘露糖醇和山梨糖醇。 你这个应该这个词儿用的非常的传神，很好。 对，因为如果有人愿意做实验的话，也可以来做一下。 对对。 因为这个甘露糖醇和山梨糖醇它都是糖醇嘛，它其实跟我们的麦芽糖醇呀、木糖醇呀它一样，它都是代糖里面的一种，就是糖醇。它的化学结构和我们的单糖双糖有点像，但又不完全一样。所以它化学结构不一样，所以功能不一样。那这个甘露糖醇和山梨糖醇呢，它的这个什么呀，它的阈值很低。什么叫阈值？就是你给它很少量的，它就容易这个让你通畅，让你产生腹泻。而我们的麦芽糖醇，因为它化学结构和山梨糖醇和 甘露糖醇它有相同的结构，但是又有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阈值就要稍微高一点，它不会很少量就会让你腹泻。 嗯，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今年上半年有一个饮料特别有名，炒得风风火火，说自己零糖零卡的那个饮料， 哎呀， 然后 就 被消费者给，就 是那个元气森林嘛，对不对？ 对，然后就被大家拔出来了哈。 嗯， 然后他们那里面也是用的代糖， 嗯， 啊，也是用的糖醇。你看你喝那个甜饮料吧，你就不会闹肚子， 嗯， 因为它糖醇加的少， 嗯。 但是这个月饼这个事儿吧，其实每年不管是到了我们的传统佳节的这个端午节呀，还是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呀，或多或少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因为确实现在很多人有这个控制血糖的这个需求嘛。嗯，啊，然后知乎这个平台确实也是有很多知识，很丰富知识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大家都就想把这个格调搞高一点，是吧？搞高一点，就是从健康的这个角度给大家说，所以大家就想用糖醇来替代糖，因为糖醇有好处，对吧？我们前面说了，但是呢，一不小心加过火了， 哎， 所以呢， 我得打断一下， 这个阈值你就会闹肚子。 就是我们从咱们生理新陈代谢的角度来讲，为什么糖醇就会让咱们拉肚子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消化它，我们判断它是一种异物，还是说这个东西吃多了有毒，会引发我们肠道的一些反应？原理是什么呢 ？OK。那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哈，就是糖醇哈，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被我们这个研究者近两年就是研究特别多的，在代糖里面关于糖醇研究特别多，就是糖醇它能改变你的肠道菌群。 哦，什么意思 啊？我们的肠道菌就是我们的肠道菌群里面有优势菌有劣势菌，它平时有自己的一个 balance，有自己的一个平衡。 嗯， 但是你吃糖醇吃过量了以后，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 你的意思是 微生物，我们肠道里面的微生物 会杀灭肠道里的微生物吗？ 不会杀灭肠道里面的微生物，但是会让肠道里面的微生物的优势菌群和劣势菌群的这个平衡打破。 哦， 我们肠道里面有很多丰富的肠道菌群呀， 嗯， 它有优势菌群也有劣势菌群， 嗯， 你原先你有一个平衡，然后这时候如果你吃糖醇吃过量的话，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 嗯， 这个平衡打破了以后，那你的这个很多东西你消化不了，所以很直观的表现就是你闹肚子了，你腹泻了，是这样一个原因。 哦，所以很多朋友现在都说肠道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嘛，我们的身体舒服不舒服其实跟我们的肠道状态是否健康关系特别密切，而肠道是不是健康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肠道里的菌群是不是平衡。 菌群，对 对， 这优势菌群和劣势菌群它之间的这个平衡，哎，是不是， 所以说它是打破了肠道内的菌群的平衡，然后进而呢导致我们拉肚子。哎，那我再问的深一点，那是不是这肚子拉完以后啊，我们的肠道就能恢复平衡，还是说这个平衡彻底就被打破了，我们短时间内肠道都会出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啊，就是以前我们比如说哈，我们在北方待习惯了，我们突然去南方，这时候就会有什么呀，所谓的水土不服，是不是？ 哎，对， 原因其实说的再根本一点，就是你去了南方以后，你吃的水不一样了，你吃的食物不一样了，你的肠道菌群里面的 balance 也被打破了。 哦， 啊，你打破了这个平衡了以后，你要重新建立这个平衡，还得慢慢慢慢适应了以后 OK又形成一个新的平衡，肯定是跟过去那个平衡是不太那么一样的这样一个平衡，所以说市面上有很多，就是前几年啊，这两年好像弱化点，前几年市面上有很多那个产品号称是富含什么益生菌益生元，能让你的肠道菌群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也是在说肠道菌群这件事，其实我们人的这个机体是非常强大的，你打乱这个平衡以后，它会非常机智，这个整个人体的这个系统会非常机智，会很快形成一个新的平衡。很快有调试作用，它有这种调节作用。 但是这个调节作用 在我们微生物里面就叫反馈调节抑制， 这个调节作用是不是一定会给你调节的像过去那么好那么平衡？这个是不是也不一定？ 不一定，这个非常复杂，不一定。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推算？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定是不一样的和以前的平衡。 我接着说完啊，我做一个推算， 就是有可能啊，这个人他喝代糖的饮料或者吃代糖的食品，他以为可以减肥，但是呢里边的这些糖醇呢改变了他的肠道菌群，然后进而导致呢他的消化系统出现了问题。本来啊吃同样的东西可能消化吸收一切都正常，然后他身体身材也能保持得很好，但就是因为这个糖醇的加入很有可能让他消化出了问题，进而呢会变得更胖啊，这个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存在呀，当然存在。你看啊，我们现在关于肠道菌群研究里面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词叫粪菌移植。 嗯， 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多身体健康的人他的便便是很值钱的。 嗯， 科研工作者收集他们的这个便便，然后从他们便便里面提出一些比较优势的菌群以后，然后把它固定化作用以后就生成了胶囊，胶囊以后再被那些肠道菌群不健康的人再把它服用下去，让它形成新的平衡，这就叫粪菌移植。 嗯， 很火的。 对，而且这个移植 我们 还挺贵， 很贵很贵。然后我们刚才给玉龙说的，这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个资料里面，我们认为是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这个糖醇过量了以后闹肚子。还有一个理论啊，也是在我们业界里面啊，我们看了这么多文章，也是很多专家比较认可的。 嗯，什么呢？ 他就说这个，因为这个糖醇哈，我们的肠胃不容易被吸收，所以它不影响你的这个血糖，不会让你血糖波动很大，它吸收量很小。那它，你如果你吃的一次吃的过量了，超过它的阈值的话，这个糖醇就会聚集在你的肠道内，然后聚集完了以后，它是有这个糖醇的话，它就相当于它要形成一个溶液嘛，在你的这个肠道里面，然后你的肠道里面的渗透压就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你本来你肠道的渗透压是平衡的， 对， 但是你糖醇进来了以后打破了这种渗透压的平衡。 OK， 那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半透膜这个概念，学过渗透压这个概念，那渗透压高的地方会怎么样呀？吸收更多的水分， 对， 然后你肠道的水分就吸收多了，那你是不是就滑肠了，就开始闹肚子了， 哦， 就一天上好多次厕所了。 对，这其实是一个物理原理啊，但是也是导致我们肠道拉肚子的一个可能性之一。但不管怎么说， 对， 就是糖醇吃多了是肯定会拉肚子的。 就是你超过阈值肯定会拉肚子。但是科学家也说了哈，就也有做这样的实验啊，就说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什么木糖醇啊、麦芽糖醇、山梨糖醇啊，它的那个耐受剂量是不一样的。甚至还有科研工作者做过实验，就是这个赤藓糖醇它的这个耐受剂量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你看很多这个大厨哈，他现在做菜嘛，是吧？他要做一些菜的时候，比如说我还是要做宫保鸡丁啊，他要做这个酸甜口的我们的这个鱼香肉丝的时候，他会用首先选用赤藓糖醇，因为它的耐受量高，所以你稍微加多一点剂量，人家也不会闹肚子，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糖醇和糖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平时那个炒糖色儿。是吧？我们实际上是要发生焦糖化反应， 对 啊，发生梅拉德反应，要让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颜色和气味变得更好。但是糖醇它不会发生梅拉德反应，因为它的化学结构的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能完全替代的。 你的意思是我们用糖醇做红烧肉是做不出来那种感觉的，是不是？无论说是口味还是颜色都是不行的。 对。 对，这个我们是有必要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说糖醇说了好多，为什么说糖醇？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近些年啊，在饮食的领域流行什么零脂肪啊、低糖啊、低脂啊等等这些概念， 零卡，对， 然后进而呢有很多品牌主打这个概念，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元气森林啊，还有主打的轻卡低脂的田园主义的全麦面包啊，这些问题最近包括这些品牌他们的产品其实多多少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翻车的现象，而这个背后呢，就是大家对于糖的一种恐惧啊，对于糖的一种厌恶，进而呢，我选择了代糖或者无糖。我其实最近也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的事情走到极端以后，其实一定是这可能大家是不是产生了某种误解啊，或者说也许会给我们带来的负面效果会多于正面效果。田博士，你怎么看现在大家这么害怕蔗糖啊，害怕糖这件事儿？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又在走另外一个老路哈，我们认识一个事物可能也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 对， 比如说我们在认识糖之前，其实我们对脂 对脂类是深恶痛绝的。我们认为好像我们吃油大了，或者我们吃脂多了，我们就会变得肥胖，所以我们就要啊戒油脂，我们不吃油。其实你就走向另外极端了。你要戒油脂，你要不吃油的话，那你的皮肤不会好， 嗯， 也会很恐怖，因为我们身体是需要的，对吧？后来我们发现啊、哦、慢慢我们平衡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油脂，然后我们还需要搭配着油脂，我们的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都不饱和脂肪酸需要有一个平衡啊，我们把量掌握好就行了，对我们身体是有利的，我们一点都不吃也不行，对吧？ 嗯， 好，然后我们就转向糖了，转向这个碳水化合物了，是吧？啊，甚至有些人转向了蛋白质了，是吧？认为蛋白质都是好的，哎，或者认为糖都是不好的。我周围有这样的同学，不是学我们这个专业的啊，学别人专业就跟我说，那个啊，田老师，我最近控制体重呢，我不吃主食啊，啊，我问他为啥不吃主食啊，他说主食里面有淀粉呀，有糖啊，吃了糖容易长胖啊。我说这完全是一个误区哈、啊，你不吃主食，很重要的哈、啊，第一点啊。你很重要一点哈、啊，你减重的目的达不到。第二点，你不吃主食，你还会变笨呢。 嗯 啊，因为我们的大脑要运转起来的直接的供体是葡萄糖。 嗯， 葡萄糖就是一个碳水化合物，只不过它是一个单糖。 嗯， 是吧？ 对 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对待这个糖、碳水化合物这件事儿，我们也是一分为二的来看。 嗯 啊，那嗯。在这个糖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因为大家对糖的这种极致追求，我们想把糖的一些劣势给去掉，我们又想保留它的优势。它的优势什么呀？它能给我们带来甜味儿，我们喜欢甜味儿， 嗯， 对吧？我们天生就喜欢甜味儿，是吧？然后它的劣势是什么呀？如果是蔗糖、这个果糖等等的一些单双糖的话，它产生热量比较多， 嗯 啊，它会影响我们的血糖，让我们血糖忽上忽下，它会让我们得蛀牙、得龋齿。对吧？ 嗯， 哎，于是乎，科研工作者就心想了：那我又能保持这个甜味儿的同时，甚至让这个甜味儿变得更美好啊，很少量就能达到这样甜味儿的同时，我能不能把剩下三个问题规避掉啊？让吃了这个甜味儿的东西不长龋齿，吃了这个甜味儿的东西，我们啊血糖不忽忽上忽忽下啊，我们吃了这个甜味儿的东西以后，我们的这个啊热量也不高，那科学家就开始做研究了。 嗯， 这时候就出现了代糖。 嗯。 实际上代糖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总的来说呢，代糖有三大类。我们今天说的糖醇只是一类， 嗯， 只是其中一类。那还有两类啊，还有一类呢，我们平时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加工性食品里看特别多的，这个叫人工合成的代糖， 嗯， 像我们的阿斯巴甜、安赛蜜、糖精、三氯蔗糖等等的， 嗯， 这都是人工合成的代糖， 嗯， 人工合成代糖有它的好处。人工合成代糖，首先第一点，它的甜味儿特别高，比如说像我们的阿斯巴甜或者我们安赛蜜，它的甜度都是相同质量白砂糖的几百倍， 嗯， 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它用量少啊，用量少它产生的热量就更少呀， 对， 啊，对血糖影响就更少呀，啊啊，但是大家会觉得它不是好东西。为什么呀？人工合成的，哈哈，就有这种抵触情绪啊，觉得它不是好东西，啊，其实你要有这点思想也没毛病啊。那你要干什么呀？你要控制自己喜欢甜的程度，或者是你吃食物甜食的这个度，你要掌握好，要尽可能的低。 嗯， 还有一种人哈、啊，就是这个阿斯巴甜这种，我安赛蜜这种，我们在这个加工性食品里看到特别多哈、啊。一是它甜度的浓度非常高，二是它不产生热量。啊，但是有一种人是一定要提示的哈、啊，就是当然这个患病率也非常少哈、啊，叫苯丙酮尿症，患有苯丙酮尿症的这样一些人哈、啊，他是没有办法代谢这个阿斯巴甜的，所以，有阿斯巴甜的这样一些这个加工性食品是不能吃的，是要禁用的， 嗯， 啊，否则的话他就会产生这样身体的非常不适的一些反应哈、啊， 嗯， 那还有一点哈、啊，就是。很多人有一个传统的思维，认为人工合成的代糖会致癌哈，这个也是以讹传讹啊。嗯，不管从美国营养师学会，还是从别的一些国家，包括科研工作者的这个研究，目前没有直接关联的证据，认为人工合成的代糖会导致癌症，没有直接关联。 哎、 嗯，所以大家 打断一下， 嗯， 我们今天说到的吃糖醇会拉肚子，那吃人工合成的代糖吃多了也会拉肚子吗？ 不会，还不一样，结构不一样、 哦、 啊。人工合成的这个，它的这个结构和我们的这个糖醇结构差别还很大的。 嗯， 嗯，那如果、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 是吃多了会怎样？ 它也会影响我们的那个肠道菌群。 哦，那其实同样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 对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哈，包括我们还有一大类啊，我刚刚说了一个类肠醇，一类是这个人工合成代糖，还有一大类是这个天然代糖、就是我们从天然的这个植物里面然后提取出来的，比如我们的这个甜菊糖、罗汉果干这样的、但这个天然代糖它有它的劣势，就是我们如果吃白砂糖或者果糖这样的单糖双糖的话，它的这个前味、中味和后味都挺好的，都是甜甜的，没有异味。但是这个天然代糖，你像这个甜菊糖和这个罗汉果干这样的一些天然代糖的话，它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它后味可能有点发苦， 对， 它会有一些就是你下咽完了以后，哎，再回过来的这个回味，这个后味有一些苦味。所以就是一般而言哈，像我们的这样一些天然代糖还有一些糖醇，我们都不会单独使用，我们就会配合使用，就是两两结合，以长补短，规避它的劣势，让它的前味、中味、后味都依然很美丽。 好， 这样一个感觉。 对，那我们再说一下，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大家中秋节呢，按照咱们的传统习俗，肯定是要吃月饼的嘛。那么在吃月饼这件事情上，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科学建议提供给各位？ 啊，我今天看了一个思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其实不是针对于这个知乎的这个哈，他就说，你看啊，你吃月饼吧，代表团圆，咱们都要吃，但是一定要控制总量。为什么呢？有人就会说了，哎，我吃的是糖醇月饼，我吃的是代糖月饼。OK， 你是吃的糖醇月饼 ，OK， 你是吃的代糖月饼，没毛病。但是你要知道，制作面饼、制作这个月饼的饼皮儿，它得用淀粉制的东西吧，它得用面粉吧，它得用成粉吧，等等的一系列吧，这里面是不是就含有淀粉呢？是不是就是糖呢？还有我们要想月饼好吃，油脂的含量一定要高，它才能变得口感更好，然后口味更丰富。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不管您是血糖控制不好还是血糖控制好的人，咱们月饼虽好，咱们一定要少吃啊。你要想吃不同风味的月饼 ，OK， 咱们聚一起，哎，把月饼切开，哎，一人来一小样，我们可以吃到不同口味的这个月饼，多好呀！然后也达到了大家聚会的目的。 哎，这个好啊，真是大家人一家人首先聚在了一起，第二呢，月饼也没有浪费，第三呢，每个人吃的还不多。哎，而且各种口味都尝到了， 口味都吃上了， 对，挺好的一个建议。 我们最后举的这个例子，实际上就是跟大家说哈，不要走极端，不要因为甜的就认为甜的就是不好的。其实有一些糖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适量的果糖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也不要因噎废食的同时呢，也不要这个过于的去计较这个糖啊，只要咱们控制好总量，哎，在我们规定的这个量的这个范围内哈，都 OK 的。 对， 大家也不要有这么大压力啊。 对，不要见糖就怕，见糖就跑。其实呢，还不如把这些注意力或者这些精力集中在如何能够让自己的食谱变得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科学上。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会更好， 更加丰富。对，特别 好。那我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呢，象征团圆、象征美味的月饼。那么也提前呢，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今年中秋节享用月饼的过程当中，有美味更有健康。同时呢，也感谢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田博士。 谢谢玉龙，预祝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哎，大家好，我是真二，真好谢。 哎，大家好，我是真家老三，真好骗。 哎，我说你们两个别垂头丧气的，行吗？ 不就是咱们那如同太上皇一般的可怕的大姑妈要来住一周吗？ 大哥，你怎么能这么淡定呢？ 哎呀，因为我临时决定啊，出游一周。 什么时候决定的？ 啊，当然是在听到大姑妈要来住一周的时候。 大哥，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地抛下我们？要知道，没有你朕知道，我们怎么和大姑妈斗智斗勇啊？ 哎呀，哎呀，大姑妈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跑不了了！哎呀哎呀哎呀，大姑妈好！ 哎呦，哎呀，大家都在呀、啊，姑妈我很满意。 啊，大姑妈来了，我给你端茶。 大姑妈，我给你捶腿。 哎呦喂，真好骗！你这全都是铁做的呀，我的腿都让你捶断了。真好心，这么烫的水，你当我是泡面呢？ 姑妈，您别生气啊，我们还是先出去吃饭吧。姑妈想吃什么呀？ 嗯，哎，我看附近有家炸鸡不错，美国来的连锁品牌。走吧，我们去吃那个去。 哎呦，姑妈，万万不可！您年纪大了，怎么能老吃那种高油高热量的油炸食品呢？而且听说他们用的鸡呀、啊、都是抗生素鸡，八条腿的那种。 真好骗呐、啊！你说的话呀，也就真好信会信了。这种谣言，你姑妈我上次听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 就是真好骗，你说的这个连我都不会信了。一只鸡怎么可能有八条腿？不过抗生素这个事儿， 年轻人，你得看报，知不知道？那家快餐店去年人家就发声明了，说人家呀会逐步停止使用抗生素的。好骗呀，不要随便错怪一只鸡。 原来是这样啊，之前我也不太敢总吃那种炸鸡呢，现在放心了。 就是好信呢，你要信就得信你姑妈的。 嗯， 好骗呐，你也学学你大哥，他呀就从来不传谣也不信谣。 哦，这个嘛，姑妈，快餐店是说会逐步停止使用抗生素，但那份声明写的是逐步停止使用人类抗生素。您可别小看人类这两个字啊，这里边学问可大了。快餐店用的那种人类抗生素是世卫组织确定的一系列抗菌药的统称，人与动物都会使用，使用条件限制很严格。而炸鸡店的那份声明并没有说他们会停止使用动物专用抗生素，所以最好还是少吃啊。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大姑妈，您怎么会错呢？您只是没有把真相点出来而已，是不是？ 就是， 大哥，说好的斗智斗勇，你却临阵倒戈。 我这不叫斗智斗勇吗？为了咱们全家的大吉大利，今晚还是顺着姑妈集体吃鸡。 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同样的日记，望着你的我，望着我的你，在同样的时光里，问着同样的问题，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在不同的时间里，忘记同样的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